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网里写下痴心记号。 百强恋爱预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十一分噶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日子嚟到咧2022年嘅3月1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2月16啦。室外温有22度啊，相对湿度96%嘅。近排咧，觉得个天气咧真系，哇，系真系放暑假，有啲夏天嘅感觉啊！ 焚身而火，让火烧了我，燃烧我心，纵唱真。人不顾身，让痴心去破破，黄土地里活我真挚爱的歌，情浓些。 来自电影《秦俑》里面找到的主题曲《焚心似火》，我们有叶倩文的歌声。好，我们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早上是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是28度，吹微风，指望明日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是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的，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96%。讲起电影咧，我唔知呢排系咪大家即系都会插翻好多经典嘅电影出嚟睇下咧？呢套会唔会都系其中一首一套你会插翻出嚟睇嘅经典电影咧？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故园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来自电影《古惑仔》里面找到的主题曲《友情岁月》，我们有郑伊健主唱。昨天跟一个医生的朋友谈起这一首歌，他说他跟一些朋友说、这首歌的原唱者是谁，他说有人答不出。当然了，不同年代的朋友听的歌手都有点不同，不过这个歌手朋友如果说给大家听他唱爱是不保留的，可能你就会知道。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迷人是。

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透，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仲记得呢套电影嘛？最爱啊，咁啊主演嘅咧有林子祥啦，加上苗谦人张艾嘉嘅，咁啊揾到呢一首嘅主题曲《最爱是谁》，当然有林子祥嘅歌声啦。好啦，咁啊近排咧，大家都知道疫情系相当严峻啦，咁亦都好多朋友咧就透过呢一个嘅快速测试，成为咗呢一个嘅即居家检疫嘅人士啦。咁啊，为咗加强支援社区嘅确诊病人咧，落实咗分流分层照顾患者，医院管理局咧启动咗2019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指定诊所，协助治疗因为较轻微感染症状而需要获得医生诊症服务的社区确诊病人的。除了现在一般都是用电话预约之外，医院管理局在有23间这个指定诊所早前已经特设了这个关爱预约专线，供较有高风险的朋友，包括了70岁以上的长者、5岁或者以下的小童、怀孕28周以上的孕妇，以及免疫力受抑制的病人，例如曾经接受器官移植、患有免疫系统减弱的疾病，又或者服用这个减弱免疫系统药物的病人，预约医生诊症服务，为他们提供适切的治疗，舒缓病症的。有见即系呢一个嘅指定诊所咧，一般预约电话同埋关爱预约专线咧，都即系确实咧都需求好大啊！咁由今日嘅上昼七点开始啊，确诊病人咧除咗透过上述嘅预约途径之外咧，亦都可以透过一个流动应用程式 HA Go。嘅流动应用程式里边咧，预约指定诊所预约诊症嘅时间嘅，预约指定诊所嘅手机应用程式咧，因为可以24小时不停运作啦。预约界面上边咧，提供实时诊症名额嘅状况俾病人去参考，以进一步咧方便病人预约指定诊所嘅服务嘅。呢个阶段咧，上述预约程式咧适用于曾经使用医管局服务嘅病人，咁稍后时间咧亦都会扩展到其他有需要嘅病人嘅。有需要嘅病人只需要下载 HA Go 咧，注册成为正式或者基本会员咧，就可以使用呢一个嘅预约指定诊所功能进行预约嘅。如果有需要嘅朋友，记得特别留意系今日七点钟开始嘅。好，呢段网时间咧，我哋听一听新闻简报先。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时，将会清楚表达任何支持俄罗斯进行侵略的行为将要负上责任。他指出，美国关注中国考虑提供军事设备直接协助俄罗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一直有报道指中国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经表示，消息并不属实。俄罗斯有能力独立在乌克兰行动，未曾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美国应该深刻反思自身在乌克兰危机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做实事。七大工业国外长要求俄罗斯履行国际法院裁决，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撤出军队。G7 外长在声明中指，俄军向平民攻击，围困乌克兰南部马里乌波尔等城市，予以谴责。声明又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正是指挥一场可耻的战争，导致以百万计民众逃离家园，大量基础建设、医院、剧院及学校遭受破坏。G7 外长声明又指，

如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停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谁在昨日用和暖呼吸温暖我，但这呼吸声不再属于我。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吹过，让我的手抚摸。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 这首歌呢就来自电影《君子好逑》里面找到的这首主题曲。当年呢这套电影呢就是由谭咏麟、林青霞所主演的1984年的作品。而这首歌呢也都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第四届的最佳电影歌曲的。当然我们有谭校长谭咏麟主唱的《爱的根源》。刚才在这个新闻之前就跟大家讲过，有一个的新的流动应用程式 HAGO 就可以帮大家，即如果发现自己用快速测试或者自己想约这个的即这个即社区这个的诊所来到医治自己的新冠肺炎的话呢，就可以透过这个 HAGO 这个预约应用程式呢就预约，就在今日7点之后呢就可以使用的了。那当然你说现在你说你想打呢即用呢，那现在这个阶段我相信可能就是要等待一阵间啦，因为都很快到7点了。那其实除了自己之外呢，其实你都可以呢就是找人帮手的吧，因为呢市民亦都可以使用这个预约指定诊所的手机应用程式为其他人预约选项，为其他有需要的确诊病人预约诊症时间的。咁啊，讲紧为其他人即系预约啦。咁佩佩都有亲身经历啦，咁啊屋企都有唔同住嘅长者朋友咧，咁确诊咗之后咧就唔知道点做，因为始终对于长者嚟讲，可能即系一啲即系佢已经唔舒服啦，你仲即系要佢去花精神去预约一啲嘅情况咧，可能对于佢嚟讲亦都未必系咁理想，因为佢哋唔识啊。咁啊，佩佩亦都帮手即系。都打电话去预约咗呢个诊所，其实呢确实係有少少难打，不过其实我都係打咗15至到20分钟到啦。咁当然啦，讲緊係不停咁打，係不停 不停咁样救仔啦。咁就好幸运地都接通咗啦。咁亦都真係好多谢接听嘅同事呢，其实佢哋都好有礼貌啦，亦都好耐心呢同我讲解，亦都喺我大概係下午嘅时间打通呢，就约到第二朝九点半就已经有得睇医生啦。咁当然啦，即係除咗你话约呢、這个呢、這个诊所医生之外，同时间亦都会约呢一个嘅抗疫的士啦。亦都接听嘅朋友亦都好快手，咁亦都好快就已经安排到，咁亦都即係好清楚话俾大家听其实应该点样做。咁最紧要呢，我觉得如果自己染疫又好，你嘅屋企人染疫都好呢，最紧要係保持冷静。然之后呢就係、是寫低自己要讲俾大家听嘅一啲资料啦。例如如果你帮人打电话嘅，咁你要寫低佢嘅名啦，佢嘅电话号码啦，即一定係用佢自己嘅手提电话号码。咁亦都即係寫低佢嘅联络地址啦、电话啦等等喺张纸度。咁如果真係需要到嘅资料嘅时候，唔使再慢慢去抄㗎嘛，係咪？咁自己嘅地址电话当然冇问题，自己係会记得啦。咁亦都一啲好重要嘅电话，例如即係可能一啲嘅咨询热线啦，又例如一啲嘅求助热线啦，例如一啲嘅诊症嘅服务啊等等等等，呢啲电话呢亦都同样地搵张纸写抵佢。咁因为可能即係有需要嘅时候呢，你又唔需要话周围去搵写抵咗佢。咁就一边打嘅时候，一边就係思考啊，我究竟应该係做边样先好呢。咁当然即係都有缓急轻重嘅。咁譬如可能嗰刻你发现确诊啦，第一件事要做啲咩呢？当然就係要上报中央啦，係咪？即係要透过呢、這个流动应用程式啦，就係、是、登记返即係确诊者嘅一啲嘅资料啦。咁亦都因为透过呢个确诊者资料登记呢，登记完之后呢，其实呢係需要喺稍后时间呢会发返个短信俾嗰个确诊者嘅电话度呢，然之后系用个电话一条 link， 系一条嘅指定嘅 link 呢，就系上载返一张确诊嗰个快速测试嗰张相片嘅。咁所以呢，咁如果真系长者朋友唔系好懂点样做呢，就可能真系需要后生嘅帮手啦。好，时间嚟到呢早上嘅5:44。 从前的我迷途失望，而人海里面困惑只感到恐慌。迷途的我如何拍案，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完全因你重燃希望，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完全因你情怀激荡，随缘境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你改变命运的结局，回流泪的我笑着看，一个千秋于春雨里又像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生不迷茫。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助，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吧这首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

些心没尽，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更最重要。 佩佩好鍾意嘅一套嘅电影。电影《金枝玉叶》主演嘅有张国荣、袁咏仪、刘嘉玲、陈小春等等。里面揾到呢一首嘅主题歌曲《追》，我哋有哥哥张国荣嘅歌声。諗起哥哥，必然我都会諗起阿妹姐嘅。諗起妹姐嘅电影主题曲，一定好容易就会諗起呢一首。 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霞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恋，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就过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雨翻，见识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咁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相信你一定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第五台嘅。咁啊，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3月18号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咧就嚟到2月16噶啦，室外气温21度啊，相对湿度97%。嘅咁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日嚟到呢一个星期五啦噃，咁啊，大家都可能平时咧嚟到呢一个礼拜五咧，心情又会兴奋啲，因为咧有礼拜六、礼拜日可以即系休息一下。咁但系呢一段时间，大家抗疫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待在家中啦。咁啊，放工或者如果虽然你可能要翻工。要出外咁，但系放工你都系嗱嗱声会翻到屋企啦。咁啊，礼拜六日可能都系宅喺屋企咁样嘅。咁当然啦，要翻工嘅朋友咧，咁我都喺度向翻工嘅朋友致敬啦。因为咧，好多时候你哋嘅工作系因为要保持呢一个嘅社会嘅运作啦，所以你哋系需要翻工嘅。咁喺呢度亦都要多谢每一位咧，即系抗疫嘅朋友啦。好似头先听呢个宣传声带咁样，抗疫的士嘅朋友都真系向你致敬致敬啊！确实唔容易嘅一份工啊，老老实实真系，生命系冇 take two 噶嘛，系咪？咁大家都知道，即系如果染疫嘅话咧，即系虽然即系亦都睇到啲个案唔系话咁严重，但亦都有睇到啲个案系好严重嘅。咁所以真系唔知道，如果真系嚟到自己身上嘅时候系会点？所以参与呢一个前线工作去抗疫嘅朋友，每一位朋友都要多谢你嘅付出，多谢你。为咗呢次疫情努力咁样工作，多谢多谢。好啦，咁啊，本来咧就今日播咗好多首呢一个嘅电影嘅歌曲啦。咁啊，想播下郑秀文嘅歌曲，原本咧系播《百分百感觉》里边揾到嘅《不拖不欠》嘅，最后咧都系谂起呢一首好啱而家听嘅歌曲啊。点解呢排咧大家宅喺屋企咧，个个都可能嗌住要减肥啊？美丽郑秀文。 搭尖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已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秀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躺下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秀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空之中亲你，不管星星。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好，嚟到咧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再清晨，喺佩佩嘅电话旁边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啊， 大家早晨。 沈医生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咧，即系担心自己可能有呢一个嘅新冠肺炎，有呢啲焦虑啊出现。嗱，讲紧除咗你话担心自己有病，甚至乎即系可能洁癖上身呢啲问题之外，我相信亦都好多朋友仔咧面对紧嘅咧就系、是。好担心呢一件事会令到好多嘢会灾难化咁发生，例如前一排大家会觉得冇嘢食买啦，于是乎咧大家就走出去抢粮啦。其实呢啲情况系咪即系如果已经有呢一个嘅行动嘅朋友，其实都要正视佢嘅情绪嘅问题咧？ 當然啦，我覺得係好重要啊！即係情緒健康咧，喺而家呢一個咁樣嘅時勢裏邊，尤其是一個長期嘅抗疫嘅即係嗰個戰役裏邊嚟講咧，我覺得咧，即係除咗我哋要去到謹慎我哋嘅即係防疫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好需要咧去注意呢個精神健康。因為咧，即係我哋好容易咧喺呢一個狀態裏邊咧，其實就好多好多擔心，好似頭先佩佩咁講咯。其實我哋可以牽一發就動全身噶，其實可以咧將一啲嘢咧無限咁樣去伸延啦，啲憂慮啊、啲擔心啊，無限咁樣咧去到擴張嘅。因為一樣嘢其實又會牽涉到另一啲嘢噶嘛，自己牽涉到屋企人，屋企人牽涉到可能好多其他身邊嘅親戚朋友啊。又或者自己工作上面啊，又或者你经济上面啊，小朋友学习上面啊，等等啦、啊，不同嘅嘢人啊，其实呢哇那些忧虑一路咁样諗落去呢，其实好似座山咁大呀，係咪呀，你都从唔知从何入手啊。但係如果咁样长期落去嘅时候呢，个精神健康通常啲人呢喺呢、這个状态下面都冇时间去到理自己嘅精神健康啊。但呢一个好紧要啊，因为呢如果个精神健康系即系唔足够嘅时候咧，其实直接影响我哋自己可能瞓觉啦，食欲啦，又或者我哋即系做运动嗰啲嘅动力啊，咁亦都会直接影响咧我哋免疫系统嗰个功能啊。啊，咁呢啲种种原因加埋里边咧，其实可能我都未染疫之前咧，已经有其他问题走咗出嚟啊。咁所以喺呢个长期嘅抗战里边咧，其实个精神健康咧好值得大家咧去到关注。我哋今日都可以去到讲下，咁有啲咩我哋可以喺个精神健康里边咧，即系预先去注意啊，做足一啲功夫先。嗱，好似头先咁讲啦，第一样。我哋一讲已经可以諗到好多唔同层面嘅呢个疫症啊带俾我哋嘅问题，係咪、自己屋企工作经济、或者我哋生活好多唔同范畴啊嘅因素啊。咁呢即係我哋一路讲呢，其实我諗我哋大家都有不尽嘅话题啊，係咪啊，可能淨係呢一个节目呢即係绝对唔够我哋讲。咁但係呢有时我哋喺朋友见面啦，又或者唔系见面啦，而家都好难啦。可能譬如电话啊，沟通上边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不妨咧，互相咧去到即系去讲下自己嘅困难啊，听下人哋嘅困难啦。嗱，呢个可以第一步嚟嘅。点解咧？有时咧，我哋去到做呢样嘢嘅时候咧，虽然好似啊有少少放负喎，所谓咁，但系咧。適當的去到抒發自己 滲咗出嚟啊嘛，我哋叫 係啊，同埋咧，當我哋抒發咗感受嘅時候咧，自己咧覺得即係對方亦都係相同處境，其實大家都係大圍嘅狀況差唔多。其實有一個咧叫做嗰、那個 attunement 啊，即係覺得大家覺得好似通到啊，嗰、那個感覺，同埋大家個感受咧，大家都明白啦， 同病相連嗰個感覺 啊，係啊係啊，即係大家的感受係被明白嘅話咧，呢、這個對於我哋嗰個情緒咧都會有少少。即是可以帮我们舒缓的作用的、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有时可以跟一些信任的朋友啊、熟的朋友啊、家人啊，都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担心、自己的感受，亦都听下人家去到讲，这个第一步呢，即是可以帮我们呢都可以抒发到一些 積壓咗好耐嘅情緒。 嗯， 咁呢個第一步啦。咁第二步呢，嗱頭先都講咗啦，好多好多唔同嘅問題嘛。有時呢，當我哋面對一啲咁多好似一座山咁多嘅問題嘅時候呢，我哋通常嘅反應係咩？ 有啲人会选择鸵鸟唔去理佢啦，但系有啲朋友咧就可能会继续越转越劲嗰个牛角尖， 系啦， 咁就真系你点样去处理咯？ 系啦，冇错。通常咧，嗱，头先讲得佩佩讲得好啱啊。我哋可能第一个反应保护自己就系、是，避开一避先，啊，避咗先，啊，呢个好正常反应嚟嘅。咁但系如果长此咁避落去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好负面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哋帮我哋逃避嗰样嘢嘅时候咧，嗰一样嘢咧就会越变越大啊。 嗯。 啊，佢会越变越恐怖啊？点解咧？即系当我哋逃避嘅时候咧，我哋就惊啦。好似我哋譬如话，细个啊，唔敢入一间房，好黑房咁样嘅。咁我哋咧一路避开，唔敢入啦。咁啊，长此落去嘅时候咧，每一次经过呢个房咧，都无限想象啊。 嗯， 系咪啊？佢嗰个恐怖性咧，就会喺我哋嘅脑海里边咧，我哋嘅即系情绪啊，我哋一啲谂法啦，好空泛嘅谂法啦，就会将嗰个恐怖性咧系加大嘅好多倍嘅。 嗯。 吓，呢一个疫症都系一样。当我哋咧去谂到头先嗰啲咁多唔同层面嘅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又逃避，但系咧佢就知道佢系喺度嘅，亦都系再加上我哋嘅焦虑嘅时候咧，会将呢啲嗰个无形嘅压力咧无限嘅扩大嘅。 嗯， 即系我哋会觉得，我哋都搞唔掂噶啦，即系都系冇办法应付噶啦，我应付唔到啊，所以我咧我而家唔谂佢，但系心里边知道咧呢样嘢系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其实呢个都对我哋冇帮助。咁点算咧？我就鼓励大家咧，与其咧即系将佢好似好空泛咁样去到一谂起就惊啊，一谂起就无限嘅焦虑咧，不如咧我哋就写低佢，写低自己究竟咧担心啲乜嘢。真系噶，当我哋写低出嚟嘅时候咧，嗱有唔同嘅好处噶。第一样好处咧就系我哋正面咁样去面对啊，我哋真系究竟咧内心担心啲乜嘢先，系咪吓？咁啊，当我哋写晒出嚟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写紧嘅过程咧，帮紧我哋咧去到自己 process 紧啊，即系自己去到处理紧咧，喺个意志上边咧处理紧我哋心里边嘅情绪又好啦，我哋真系个问题又好啦，其实已经开始咧去到整理紧呢啲咁嘅嘢噶啦。吓，咁呢个总好过咧，我哋好似一嚿好大嘅嘢，好唔舒服嘅嘢，我哋心里边，但我哋无从入手，我哋起码开始面对佢、整理佢嘅时候咧，呢、个都系一个即系起步嚟嘅。好啦，咁当我哋列晒出嚟，有啲咩我哋担心啊，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咧，一样好紧要嘅步骤就系、是、我哋要睇下呢啲问题，喂，究竟有几多系喺我哋控制范围里边啦、啊，有几多系我哋控制唔到嘅范围嗰度噶噃。咁、例如呢，好似譬如话啊，我个小朋友返學呢，嗰、那个学校里面呢啲老师呢都几多唔同呢，就係、是、染咗疫喎、请咗病假喎、以至我小朋友呢好耐都冇堂上喎、好多一日里面呢好多空堂㗎喎，咁我又好担心佢会唔会即係学唔到嘢啦、去到即係升上嘅时候咧，就自然就跟唔上啊，跟住哇，好多灾难化啦，系咪？咁、如果呢一啲嘅源头就系个老师病咗嘛，咁呢啲我哋控制唔到噶，系咪？我哋控制唔到噶，咁我哋担心落去咧，其实又冇乜大帮助，系咪？例如我哋其他听到啲亲戚朋友啊染咗疫，我哋又好担心，但呢啲亦都系我哋即系虽然会为佢担心，但系都系我哋控制唔到噶嘛。如果呢啲咁样问题，我哋将佢即系分开先。然之后咧，就可能将一啲喺我哋控制范围里边嘅嘢咧，我哋可以有得处理嘅嘢里边咧，我哋圈起晒佢。圈起晒佢。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咧，我哋慢慢会发觉咧，其实我哋觉得有问题嘅地方，同埋系我哋可以控制到嘅嘢咧，其实数落咧，可能剩翻未必系真系好多嘅啫。 即系听你咁讲，我哋凡事有啲准备功夫做咗，万一遇到呢啲情况出现嘅时候，自己都唔使咁担心同焦虑啦，系咪咁讲？ 系啦，呢个第一样嘢啦，起码大家都有个意识啦。同埋第二样好重要咧，就系知道自己担心啲乜嘢啊。有时就系嗰个感觉咧，觉得唉好多问题啊，好多问题就系呢个感觉。 其实就唔知咩问题。 其实就唔知咩问题，咁你更加都唔知点样做啦。呢一刻系咪？咁头先嘅呢个步骤咧，就系帮我哋去到 做篩走呢啲嘢，同埋咧俾自己清楚究竟自己擔心啲乜嘢，同埋需唔需要擔心，同埋控唔控制到先。好啦，咁當我哋圈曬一啲我哋控制到嘅問題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將佢 prioritize， 將佢咧即係分嗰個先後重要， 先後緩急次序啦。 冇錯啦。咁如果一啲好重要、好急嘅，梗係即刻做咗先啦，係咪？一啲好重要，但係咧好似就唔係好急嘅，就係第二我哋要做啦。好啦，咁如果你話一啲又唔急又唔重要嘅嘢，不如就唔好做啦，查咗佢啦，交叉咗佢啦，好冇？跟住第三最後啦，就係如果一啲好緊要，但係咧咪一啲好急但係又唔重要嘅嘢，好急又唔重要嘅嘢咧，不如我哋試下揾其他人幫我哋手啦，屋企人可唔可以幫手啊？咁樣啊，咁啊減輕我哋一啲即係壓力啦。如果樣樣都自己做曬，梗係好大壓力，肯定梗係冇曬時間啦，係咪？係啦，咁啊最後咧就係當我哋咁樣分咗呢啲嘢嘅時候咧，我哋就點樣將佢落實喺我哋個時間裏邊去到做好佢咯、就咧要好好嘅時間管理啦。點樣用我哋每一日而家 home office 啦、可能或者好多人都係比較多咗一啲其他嘅時間出嚟啊，減少咗一啲即係可能交通時間啦。咁我哋就好好整理我哋每一日嘅時間咯。咁最後咧，如果我哋咁樣做嘅話咧，其實你會可能發覺咧，真係嘅，當我哋真係去面對嘅時候咧。未必是想像我哋好似想像当中咧咁巨大个难处咯。 其实咧，即系你话，即系大有大担心，少有少担心啦，系咪？担心系正常嘅。少担心嘅，可能你话弊啦。呢次疫情如果过去，个肚腩咧应该比平时系大咗好多，因为你宅咗喺屋企咧，可能运动咗少咗。咁呢个系亦都唔需要担心嘅，因为疫情总会有过去嘅一日噶嘛。咁你到时咪勤力啲做运动，咪可以补翻数咯。 啊，系啦，话甚或咧，真系如果你真系担心，其实你。屋企都可以做噶嘛？ 冇錯。 你知唔知道我有個朋友都話俾我聽啦，佢呢段時間喺屋企裏邊咧，每日咧一定要逼自己咧做300下掌上壓，然之後咧400下撕粒。呢個係佢每日嘅程序嚟嘅喎，咁呢個非常之好，我覺得嚇，佢就就係擔心呢樣嘢，所以佢每日咧都用一啲時間，其實都係好快啫，講緊可能半個鐘內都會做完噶啦，啊咁咧就做完之後，其實日積月累咧，佢就會有成績有成果咯。 冇錯啦，咁凡事咧都係要你行出第一步嘅，咩都好，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希望呢次疫情咧都可以盡快過去，大家可以回復正常生活就好啦。 冇錯啊。 好，咁今日咧唔該曬沈醫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唔同嘅精神健康问题啦，拜拜。 好，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确实系呀，呢排咧即系运动少咗好多啊，最積極走出嚟嗰個咧，應該係個肚腩仔啦，係咪咧？可以好似阿沈醫生講咁喺屋企做一下啲掌上壓啦，又或者咧可以做一下一啲嘅sit up 啊等等呢啲嘅運動啦。你話呢啲好似好難啊，不如做一下甩手操啊，或者做一下柔軟體操伸展一下，其實都 OK 嘅。最緊要咧，真係唔好坐到咧硬曬太啊！啲筋骨都会好酸软。望个钟咧，今日嘅清晨爽利时间咧，亦都告一个段落啦噃。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听朝早啊，即系5:00喺清晨爽利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预祝大家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澳门深夜公布，一名镜湖医院护士助理成为密切接触者。澳门卫生部门接到通报，呢名正身处 珠海的26岁内地女外佣，上个星期六曾经和珠海日前公布的确诊者在一间戏院同场，之后在珠海做过两次核酸检测呈阴性，近日翻工的时候曾经和多名同事一起用餐，没有戴口罩，当局正跟进这批密切接触者，并且安排到指定酒店进行医学观察。七大工業國外長要求俄羅斯履行國際法院裁決，立即停止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撤出軍隊。G7外長在聲明中指，俄軍向平民攻擊，圍困烏克蘭南部馬里烏波爾等城市，予以譴責。聲明又指責俄羅斯總統普京正是指揮一場可恥的戰爭，導致以百萬計民眾逃離家園，大量基礎建設、醫院、劇院及學校遭受破壞。G7外長聲明又指，干犯戰爭罪行的必須負責。较早前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作出裁决，表示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双方谈及乌克兰问题。埃尔多安幕僚其后向英国广播公司透露，普京提及的要求有部分相信可以较易获协议，包括乌克兰要接纳将来保持中立，不成为西方军事联盟北约成员。另外，普京要求去纳粹化及承诺维护俄语。普京又要求承认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属俄罗斯一部分。普京相信这部分要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对面谈判。土耳其相信俄乌若果有协议，时间上都要以星期来计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18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会在接下来的星期日或者星期一交代全民强检、社交距离以及入境检疫安排的未来方向。我们问过餐饮业和旅居新加坡的香港人会有什么期望。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联同两名港大专家提出，政府应该尽快公布疫情后的复常计划。袁国勇亦提出，如果本港的疫苗接种率达到95%至99%，社交距离措施方面亦可以逐步放宽，应该会听下他的意见。 统计处公布的最新失业率是4.5%，显著上升了0.6%，差不多所有行业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有上升。增幅最多的是餐饮娱乐活动业，急升了1.9%，去到8.1%。有学者说是意料之内，预期仲有机会上升。一阵听下学者分析。 疫情之下，学生很多时候都要上网课，不过有调查就发现学生学习的差异扩大了。有些学生根本就追不上进度，有些写字的表现都差了，甚至有小一的学生连大世界的英文字母都未能够分得清。应该会听下有关调查的结果详情。 在瑞典一个和平机构发表研究报告，指过去五年全球武器交易比对上一个五年下降，但美国的军售就逆市增长14%。随着多个与俄罗斯关系恶化国家欧洲军备入口大幅